里，片片的落叶片片愁绪，坐在窗前翻看日记，字里行间写满都是你，昨日的浪漫难忘的记忆，一点一滴烙印在心里。我的快乐就是想你，生命为你跳动，为了你呼吸。昨日的幸福，曾经的甜蜜，孤独寂寞角落，思念你哭泣。我的快乐就是想你，生命为你跳动，等待再相聚。你是我的宝贝，不让你委屈。你是我的最爱，无人能代替。 天水